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上午8: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大佐。 大家好，我是青年心仪。 今天呢是5月1号啊，首先在节目开播之前呢啊，这个祝各位劳动者们节日快乐。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这个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假期嘛，这个也是最后一天小长假了啊，这个返程的人呢返京的人数应该是在增加的，但是呢市区内也是同样不限行的，所以各位呢在返程的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拥堵的状况。 然后呢我们就来再来说一下天气。今天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呢是13度，可以说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尤其是比如说去草莓音乐节的一些小伙伴们要注意带一些外套，这样的话可以防止自己着凉感冒啦。 哎，没错啊，这个今天的天气呢确实啊比前两天稍稍略低了一点儿，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啊，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什么疯狂的念头啊，有没有什么疯狂的念头在生活当中，你就比如说我现在疯狂的念头那也只是个念头，我告诉你 就是不想上班 真的好困。 刚刚有一个网友给我们发来互动啊，他说我就是想在高速路上总想打开车门，太疯狂了。 这种事情还是要把它停留在念头上面啊， 对，千万不要付诸行动了， 对，这个真的挺危险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在生活中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疯狂的念头，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上面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个公众账号就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 同时呢在9点整啊，我们还会邀请到青年导演尹哲以及演员李学正老师呢到我们的会客厅，再一次和我们说一说关于电影人质列车的那些事儿。 所以啊各位在8点钟的时候呢来听我们说一说新闻啊，在9点钟的时候呢再来听我们说一说电影。 对， 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如果您现在手头没有这个特别忙的工作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或者在花椒直播上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来感受一下这个全国首家啊这个电台全媒体直播互动， 让大家看一看我

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接下来看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啊。先来说第一条消息，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将停止流通，北京地区呢今天开始兑换工作。来跟大家详细说一下这条消息啊。据了解呢，兑换时间为期一年，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4月30号啊，这个北京所有办理人民币现金业务的银行网点都可以办理兑换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 嗯， 哎，是不是就是意思说我们可以在银行去兑换成新的人民币，把第四套人民币兑换掉？ 对， 哦。 那么第四套人民币呢，其实就是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除了第四套人民币的一角和五角的纸币仍然可以使用外呢，其他的都将要停止流通了。 在此也要提醒各位呢，无偿兑换停止流通人民币是银行的法定义务。如果遭遇银行拒绝兑换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呢，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举报啊，或者拨打金融消费者保护热线12363。 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条，司法考试办法公布，非法学专业报考的话呢，需要从事法律工作满3年。 据了解呢，在这个考试内容和方式方面啊，司法考试呢每年举行一次啊，这个分别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其中呢，客观题考试成绩合格才可以参加主观题考试。客观题考试合格成绩呢，在本年度和下一个年度内呢，考试成绩是有效的啊。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的客观题考试将在全国各考区全面推行机考，就是在这个电脑上考试了啊。为了方便广大考生呢，提前适应机考的方式和环境。考试公告发布之后呢，很多平台都发布了答题演示以及操作指南，方便了很多考生去演练和练习。 同时对于今年的考生他们将如何备考新调整的司法考试呢，相关负责人就说，考试大纲是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命题和备考的一个依据，目前啊，司法部正在制定今年的考试大纲，在近期呢将会出版发行。 所以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如果有计划去考取这个司法证件，或者是去考这个司法考试呢，各位一定要多多去关注一下这个考试的官网，因为今年要换成机考，而且呢，这个去了解一下它的答题的方法呀，我该怎么去答这个题呀？ 对，没错， 还有这个操作指南啊， 不要因为自己不会操作而延误了自己的考试。 没错啊，这个五一假期已经将近尾声了啊，这个还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的小长假就要结束了。 小长假结束，好难过。所以啊，这个正在准备考试的各位朋友们呢，啊，杀下心来，接着好好学习。这个在外边刚浪完，准备回家的朋友们呢，慢点开车啊，咱稳稳当当的到家，安全最重要。 对。 接下来看第三条消息啊，这个就跟我们的生活安全啊有很大的关系了。说这个东城城管呢，在热点景区配了3倍的执法力量。 据了解啊，旅游景区以及旅游的线路呢，是一个执法的重点区域。那么以故宫为例吧，假期期间啊，非法散发一些小广告，包括无照经营、非法一日游的行为就会比较多。因此它是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同时呢，执法部门还会治理环境脏乱、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等一些破坏环境秩序的问题。 哎，没错啊，这个针对重点区域呢，东城区要求城管队员们每天早上7点钟之前到岗，不早于景区停止售票1小时后撤岗，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前提前介入。此外呢，小长假当中啊，这个城管执法部门还会在客流量较大的繁华商业区和旅游景区设立城市文明加油站，提供这个问询啊、指路啊、简易医疗等服务。 其实他们也是挺辛苦的，在这样一个小长假期间的话，还要这样工作，对吧？ 对，没错啊，这个外加今天就是我们的五一劳动节。还是要把祝福送给这些在假期啊为我们普通人去劳动的这些工作人员们。 辛苦啦， 辛苦啦，辛苦啦，真的非常棒。以上三条呢，就是我们这个青年头条号的浩荣。

个不吃饭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吃饭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青年特派员啊，看看今天我们的青年特派员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消息呢？ 今天我们连线到的呢是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生周周同学。周周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 最近林业大学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吗？ 有趣的是啊，最近我们学校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大事，就是中国生态学会的第十七届中国生态学大会在我们学校就要召开了。 然后呢？ 对，是在5月3日到6日4天嘛，到时候就全国各地生态工作的从事的学者啊，包括企业家都会来参会。现在这个生态环境问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生态啊环保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没错。 这个会呢，到时候就是展开国内外的一些最前沿的学术交流啊，科普一些也是前沿的生态科学知识和技术等等之类的。 然后还有什么事儿吗？ 还有什么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也是火的让我们有点猝不及防呀。就是 猝不及防了。 我们学校有一位学长，当时我们是也是大家在朋友圈刷到的，就在如果你在南京地区啊，就是你会看到你的朋友圈会席卷这样的一篇文章，就是南林学长卖煎饼月入13万。 这条消息我看到过。 你知道是吗？ 这条消息我知道。 就火到这里来了，就是真的是特别火，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他卖的是那个菜煎饼那一家小店，我们也经常去光顾，就是一家口味不错，然后生意可能还行的小店，就没想到早就听说卖煎饼赚钱，没想到就是大家 没想到这么赚钱。 对对对，就很吃惊，然后从此我们同学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激发了一股创业的大家的热潮和激情，就说哎，我要去开这个店，我要去开那个店，我要去创业什么什么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也去创业？ 这有想过，但还是学业为主吧。现在 好好学习。 对对对，是这样的。 好了，谢谢你，我们下星期再连线。 好的好的， 好嘞，拜拜。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青年特派员。 拜拜， 非常感谢。真的，说到刚刚这个特派员给我们说分享的这条消息啊，我之前还真的有了解。 哎，你真的听说过？ 对，就是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在学校里面开了一家卖菜煎饼的小店，然后月入10万。 不得了，不得了！ 是真的。然后就接下来有很多刷屏的消息，就是说大学生在毕业之后没有从事跟本专业相关的工作，自行去创业，比如说开个小店啊，这个回家就是回乡下去治理这个家里边的，你比如说养猪场啊、养鸡场啊。 对， 不要笑啊，真的这些。大学生回去之后，他会给自己家里面的技术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是他会从本质上去改变整个生产啊养殖上面的一些技术特点，然后那个他的销量包括整个的利润，他就翻番的往上增长。 没错，我觉得他们其实在大学里面也是学到了一些比如说生物啊包括物理啊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对，没错啊，这个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不知道各位啊，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在毕业之后是想从事跟自己这个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还是想选择创业啊？这个呢，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在生活当中， 话题是 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疯狂的念头？比如说大学毕业就开始去创业。OK， 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爱青年，一会儿见。Sunshine's fine in the morning time.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And there ain't no road just like it anywhere I've found. Running south.

对，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在夜晚的楼顶上打开手机闪光灯放最嗨的音乐我觉得你这一点可能会挨打。 对呀、啊，你还夜晚， 还夜晚楼顶上，你还打开闪光灯、啊，你打开闪光灯就算了，你还放最嗨的音乐。 嗯， 哎，你这放最嗨的音乐还算了，然后狠狠的扔出去， 还要说， 还要说 那个流星自带 BGM。 What？ 真的好疯狂啊！ 哇，这个真的，朋友，你脑洞够大的了啊！ 嗯、没错。 那同时呢，也欢迎一下我们这个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啊，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疯狂的念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一共有三个计划，七条资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说这个关心出行，说这个石景山游乐园呢，假期推出了游园会即创意生活会。 这次活动呢是以风之彩荷兰的风车文化体验为主线的、 嗯、 以摩天轮啊飓风为代表的近50项游艺体验和中外美食为特色，让游客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园内呢有近百米长的炫彩风车大道，数万只五彩风车为游客献上一场色彩斑斓的视觉盛宴啊。同时这个矩阵式的迷你风车呢也是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形象，成为游客拍照留念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嗯，其实除了有炫目的风车，它还有一些摩天轮的创意生活市集、 嗯、 在那里呢有许多的原创的手工作品，比如说 3D 打印的首饰啊，三维立体造型的纸模啊等等，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寻宝的购物乐趣。 嗯，这个创意生活会的活动呢将于6月30号结束，门票价格仅为10元，想要出门散散心的朋友们啊，不要错过了啊。 嗯，来看到今天的第三条、 嗯、 对最大规模的鲁冰花是落户育婴潭了。 嗯， 那么鲁冰花呢其实原产是地中海地区，在我国的栽植并不多。 嗯， 大家之所以熟悉它的名字还是因为台湾歌手珍妮曾经在央视春晚上唱过一首鲁冰花。是这样唱吗？ 我开嗓对，大家基本上都听过这个鲁冰花的歌啊、 嗯、 我最开始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以为它仅仅只是一首歌名而已，就是唱母爱的嘛、 嗯、 对吧、 嗯、 然后没想到它真的是一种花、 嗯、 叫做鲁冰花。 对， 在这个育园潭里呢今年种植了10000多株的鲁冰花啊，是北京最大规模的鲁冰花公园，首次栽种的万余株鲁冰花呢已经陆续的开放，鲁冰花的色彩呢也是丰富艳丽，花开之后呢有点像这个宝塔形状啊，有这个50厘米高，非常的壮观。如果市民们喜欢的话呢，以后这个公园也会种植更多的鲁冰花。此外呢园内也有这个牡丹呀，海黄牡丹呀，这个五春花等等各种各样的花啊、嗯、吸引着许多市民前往观看。 并且呢它的门票价格特别的实惠，只要2块钱。 2块钱、 啊、 你买不到吃亏，你 买不到上当。 你能看鲁冰花，你还能看牡丹花， 你还能看五春花。 厉害吧。对，这个玉渊潭公园嘛，咱们毕竟不要只等它那个桃花开的季节去看一看啊、 嗯、 里边还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好看的花、 嗯、 而且还要注意去玉渊潭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有素质的游客。 对，没错， 非常严肃的告诉各位啊，一定要做一个有素质的游客、嗯，来看下面一条啊，就说这个熊猫地图上线，可实时观看熊猫萌态。在五一期间呢，熊猫地图已经上线了啊，这个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再通过我们的手机平台就可以看到熊猫每一天都在干嘛，打滚吃饭挠痒痒，对吧？ 对，熊猫地图呢是由高德地图携手央视网一个联合打造的。 嗯， 直播的呢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嗯， 那么这个基地啊是一个国家4A级的景区，也是五一期间十分火爆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嗯，游客呢只要通过手机打开我们的高德地图，点击左下角的熊猫按钮即可进入熊猫地图页面，查看48小时高清实时景区实况，火家伙，实时了解这个大熊猫的萌萌动态。另外呢、嗯、这个高德地图啊也推进了旅游场景功能，游客呢可以通过该系统查找这个厕所景区方便出行。此次直播的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啊也是国家的4A级景区，同样也是五一期间十分火爆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嗯，说您晚上睡不着了，你就可以打开您的高德地图看一看熊猫宝宝在干嘛呢。 那真的我告诉你，那就更睡不着了啊。 太兴奋了吗？是。 对，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嗯、啊，这个我估计喜欢足球的朋友们啊，这昨天晚上应该 该去看比赛了。说这个意甲联赛呢，尤文逆转国际米兰啊，这个第35轮比赛，在比赛当中呢，两队分别交替领先，在第87分钟，当时啊，这个夸德拉多禁区外大力抽射，球碰到对方球员，发生了偏转，飞入网窝。尤文呢，将比分扳成了2-2。2分钟之后，伊瓜因小禁区头球破门，尤文3-2战胜了国际米兰。同时呢，凭借着伊瓜因的进球呢，尤文图斯逆转战胜了国际米兰，继续领跑积分榜，领先身后的那不勒斯队4分。 再来关注一条足球方面的消息。国安主场呢是4-3险胜了贵州的恒丰。那么此前的7轮联赛中，北京国安是取得的3胜3平1负的成绩。进入4月以来呢，国安接连战平了天津泰达、重庆斯威和广州恒大，让球迷们觉得有一些小小的不满。那么也是在与贵州恒丰的比赛中啊，国安主帅施密特呢是进行了一个阵容的调整，使得进攻的打法有所改变，将球直塞对方的身后。 战胜这个贵州恒丰之后呢，目前国安以15分位居联赛的第4，与领头羊上海上港队还有4分之差。再来看个电影啊，说这个电影《后来的我们》遭遇大规模退票，相关主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为什么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刘若英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在4月28号上映以来呢，首日票房就突破了2.8亿元，一扫近日的票房颓势。然而这个上映首日呢，就爆出了票房作假。 那么他们是这样说的啊，说片方为了抢排片而自己大面积的购入预售票，以预售的这样票房的数据绑架院线排片，在于上映当天呢在大批量的退票。对于这样的一个退票事件呢，联合出品方和发行方猫眼电影29号凌晨啊是做出了声明，他说已经将相关的数据和证据提交了主管部门，并将协同呢做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同时将关闭平台的退票功能。 除了这个猫眼之外啊，其他的相关人士也并未做出相对的回应。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我记得之前啊，在这个网络平台上炒作的还是非常的火爆的。 对。 但是这件事遭遇大规模退票，它到底是 什么呢？ 它到底是真的就像刚刚新闻里面所提到的，有这种票房作假的嫌疑，还是有人借机炒作？这个我们还是要等待着相关部门在经历过调查之后啊，再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后世的这个事态的发展。毕竟电影还是不错的嘛，不要把电影和经济完全的挂钩，这样咱们的文化市场就会大家懂的， 还是有一个商业和艺术的平衡。 对，没错啊。来看计划三，关心一下健康，说这个9价 HPV 疫苗呢获批上市，用于预防 HPV 引起的宫颈癌。 HPV 疫苗啊是全球第一个用于预防肿瘤的疫苗。其实呢，它是利用病毒上的一种特别的蛋白质外壳来引发人体的免疫力。此前呢，2价和4价的 HPV 疫苗都已经上市了，那么9价对于它们有什么不同呢？据了解啊，9价的疫苗可以预防92%的宫颈癌，而2价和4价呢，只能预防85%的宫颈癌的发的一个风险。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年龄还有经济状况，选择接种不同价型的 HPV 疫苗。 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您接种哪种疫苗啊，之后仍然需要定期筛查，因为现有的疫苗呢，包括9价疫苗，并不能预防所有的高危型 HPV。 没错。 这是我们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的3个计划啊，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疯狂的念头？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搜索982青年说，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看一看我们的平台上面的网友留言啊，说这个想和想要成为的人交换一下身体，看看他们眼里的世界。 很有趣。 想和想要成为的人，那比如说我想成为马云， 你想看一看他到底怎么创业成功的，对吗？ 对，想成为马化腾想成为王健林。 哇哦， 我觉得大佐真的很有理想。 那就想想罢了，这也是一个疯狂的念头嘛。 没错没错， 想想罢了啊。还有人说这个想在学校大喇叭上啊给心上人表白。 哇哦，很像偶像剧的一个剧情。 对，没错啊。但是你在表白的时候小心一下教导主任站在你身后，没准一巴掌就上去了。 对，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校园观察员啊，看看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新鲜的事儿。 现在我们连线到的呢是中国传媒大学编导系的研究生朱砂同学。朱砂你好。 你好。Hello 大家好。 最近你们编导系或者说中国传媒大学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和大家说一说？ 就是最近的时候我们电视学院会就是有一些关于纪录片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前几天4月16号的时候，金电影节的纪录片单元就是在我们学校展开的。然后那个王力宏还作为导演，这次他不是作为歌手，还是作为那个纪录片的导演。 王力宏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歌手王力宏吗？ 对，对，是他带着他的自己的音乐纪录片来我们学校进行展映，然后跟我们交流了一下关于他的这个纪录片创作的一些方法，的经验。 还有呢， 接下来我们还会就是我们电视学院举办的这个半夏的纪念国际大学生影像展马上也要开始了，现在还在征片环节。然后也呼吁一下大家可以进行一下就是来投片，因为你过来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在我们的学校进行展映，并且拿奖。对， 那你会参加吗？你有没有什么片子需要上映一下？ 我的片子可能能力还不足吧，所以可能明年会参加，今年就算了。 好了好了，还有别的什么意思的有意思的事儿吗？ 就是大家都知道嘛，5月18号有一个那个超时空同居的电影要上映了，然后他们的主创佟丽娅前几天也来我们学校。 对，我还记得当时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朋友圈里面求票，对吧？ 对，对，因为丫丫真的很漂亮，所以大家都很想见她。 真的很漂亮。 然后你有去吗？你有去现场吗？ 就是我没有拿到票，但是我去了另外一个场，就是那个作家严歌苓，他也有来我们学校分享他的那个芳华的书嘛。然后呢？就写了一些就跟我们聊了一下关于芳华改编成电影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收获的。 好，谢谢朱砂，我们下星期再连线。拜拜。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前方校园观察员啊，为我们分享在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这个在手机里面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把调频调到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另外呢，提醒您啊，我们现在的花椒平台是叫982青年说，您可以点击进去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对，没错啊，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接下来我们奇葩青年有话说，看看今天有什么奇葩的事儿呢？先来说这个男子背老母看马拉松走红网络。 在重庆马拉松的赛场边啊，有一个男子背着年迈的老母亲，他对母亲说：“妈，我带你看热闹去。”那么据了解呢，他的妈妈已经90岁了，因患有腰间盘的突出，行动不便，一般外出呢都是儿子背着他。他说：“妈妈几十年含辛茹苦的把我拉扯大，我要一直陪他到老。” 这个网友小雨就说了啊，小时候你背着我，老了我背着你，子孝亲在真好。更多的网友说啊，这个陪伴才是最好的回报，忍不住为他点赞。 第二条，重庆八旬的老人旁听大学的古汉语，已经坚持了近10年。 哇，这个真的厉害了啊！说这个重庆一名80多岁的老人呢，最近啊走红网络了，原因呢是他在大学旁听这个古汉语的课程，并且已经坚持了近10年。据了解啊，这名老人叫杨生红，他热爱古汉语，曾经在老年大学学习了近10年，但是呢他并不满足啊，在这个2016年啊养老呢，终于得到了在大学旁听的机会，虽然呢 呢，他这个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但是为了不干扰其他的同学呢，他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到班听课啊。这个班上同学说啊，有杨老在，没人好意思不认真学习。 另外啊，杨老也是想到了以文会友，希望和喜欢古诗词的朋友们一起交流和学习。来看到今天的第三条，安徽一个高校的老师将结婚了，全班合唱情歌送祝福。 哇，好甜的这个，说这个安徽农业大学的一名老师即将结婚啊，下课之后呢，全班同学合唱情歌送出了祝福。这个屏幕上呢放的就是学生为老师制作的 PPT， 然后呢学生们都在一起唱着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单单单单。 哎，我当时有看那个视频，我觉得真的很温馨。 对，就真的很甜啊！你看，作为高校的老师，我教出来自己的学生，然后能这样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报老师的教导之恩。 没错。当时班上的同学们就说，他们在朋友圈看到了老师要结婚的消息，就想着给老师策划一场祝福的活动。老师说，我真的惊呆了，我真的差点哭了。 差点就哭了呀。我相信很多网友看完那段视频之后，估计也都差点哭出来，因为实在是太甜了。 对，没错。 这是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接下来奇葩青年不在，来看看靠谱青年看看靠谱青年今天都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先来说这个爸妈上网都干了点啥，你真的知道吗？ 那么如今啊，互联网是给中老年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截至2017年底呢，我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7亿多，其中呢50岁以上的群体人数占了10%。可以说中老年的网民正在成为网络世界里最大的新增群体。 没错，那这个我们的父母呢，这10%的人啊，这个上网究竟做了点什么？你想想啊，我们日常在朋友圈里收到父母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公众号推荐文章，那种满满的鸡汤文， 对 啊，还有这个养生保健小贴士， 没错、 最近什么13亿中国人都在看， 对 啊，还有这个不看就不怎么地，对吧？ 对，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啊！这个看完都哭了，是吧？类似于这样的网文，基本上啊，就是我们这些年轻网友们对于我们父母们使用互联网的第一印象啊。对，还有那种中老年表情包。 对，其实我爸就挺喜欢发那样的表情包的。 微笑，你看，在咱们这个年龄群体里边，发个微笑就是表示我好无奈，我对你基本上已经表示那种， 对，就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几乎于愤怒的一个状态。但是父母们呢发微笑，他就真的在微笑。 没错，包括还有很多，比如说送一朵玫瑰花，然后上面写谢谢，这样的我也是经常见到。 99朵 玫 瑰 花。 对，说对于他们来讲啊，这个互联网呢，首先是表达情感和维系社交的互动平台。有80%的中老年人呢会在朋友圈里面发表情啊，发图片；有82%的中老年朋友呢会在朋友圈里面与他人互动；有83%的中老年人会接收和发送微信红包。 那么他们上网是怕什么呢？据一个报告显示呀，有70%左右的中老年人都表示自己有在互联网上被骗的经历。最常见的被骗的信息类型啊，就是免费领红包、赠送手机流量和优惠打折、团购商品等等。 对，这个真的要提醒一下啊，包括这个我们年轻人的团体，只要您在网上这个发现了这种免费领取红包、免费领取流量、优惠打折、团购商品的时候， 对， 咱们先想一想， 你得小心再小心。 老话讲得好嘛，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总要点付出点什么才能拿到这免费的东西， 对不对？那为什么说这中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呢？他们更容易觉得这个互联网呢是个高大上的东西，比如说他们会觉得这个网络广告上的信息写得非常清楚，很少就考虑这些产品的质量是不是本身值得怀疑的。 包括很多的子女在教中老年人上网的时候，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就会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支付和购物。其实这样子是有一点矫枉过正的。我觉得我们啊更应该去帮助父母普及知识的这样个骗局，包括呢提高一些风险的意识，只有提高网络安全的素养，才能真正的降低受骗的概率。 对，没错啊，这个子女们呢在教父母上网如何去使用，你比如说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去给自己发红包， 大佐深有体会。 对，如何用父母的手机来给自己发红包啊？你开玩笑的。如何正确的、安全的在网络上去行使自己的一些权利？我去怎么浏览这个新闻啊？我看到好的东西，我怎么跟你说呀？对吧？这些东西是我们真的要去特别详细的去告诉我们的父母的，因为互联网毕竟是一个虽然他说不能是新兴的发展产业，但是它是一直在飞速发展的。 没错没错， 现在有的年轻人都已经快跟不上这个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了。真的，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 你怎么了？ 我就觉得现在的互联网有点发展的太快了，我有点接受不了上面的信息内容。你比如说现在的表情包，有的表情包我就真的搞不懂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了。 你是不是经常都收到比如说你的弟弟妹妹啊，包括你的同学发给你的表情包，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步入了中老年？ 哎，对，就是这样的。而且啊，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基本人都说干嘛呢，老年人？ 你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是这样的吗？ 表示很无奈啊。再说啊，说各方都要伸把手，除了子女们呢，对家长的引导，比如说这个老年大学呀、社区服务啊、志愿者呀等等的线下教育和培训呢，也都是不错的选择。许多呢，在老年机构服务的志愿者则表示，只要给老年人一个机会，他们对网络是非常热爱的。 没错，我们真的要多跟老年人去沟通、去交流，同时呢，也可以给他们找一些这样的一些培训的方式，让他们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网络环境不要太脱轨。 对，没错啊。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新闻板块的全部内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接收到我们今天的青年说的信息呢？那么接下来啊，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在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有请到两位大咖，一位是我们的青年导演尹哲导演，另外一位是 饰演《人民的名义》中王文革的扮演者李学正老师。 对，没错啊。有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最新剧作《人质列车》，也是一部非常燃的动作电影。那么一会儿9点钟的时候将会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我先去沏个茶啊，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 一会儿再见。 In my direction, so thankful for that. It's such a blessing, yeah. Turn every 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 Oh, you are my sunrise on the darkest day. Got me feeling some kind of way. Make me wanna savor every moment slowly, slowly. You fit me, telling me love how you put it on. Got the only key, know how to turn it on. The way you never lie my ear, the only words I wanna hear.Baby, take it slow so we can last long.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Duermo en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Vendámelo, yo sé que estás pensándolo. Llevo tiempo intentándolo, mami, esto está mirándolo. Sabe que tu corazón conmigo te hace bam bam. Sabe que esa beba está buscando de mi bam bam. Ven, prueba de mi boca para ver cómo te sabe. Quiero ver cuánto amor a ti te cabe. Yo no tengo prisa, yo me quiero dar el viaje. Empecemos lento, después salvaje.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Cuando tú me besas con esa destreza, veo que eres malicia con delicadeza.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Y es que esa belleza es un rompecabezas, pero pa' montarlo

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早上9:0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我是心仪。 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手机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花椒这个直播上面搜索982青年说，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青年导演尹哲老师，还有中央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的主任 李学正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啊，来到我们今天的北京青年广播，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电影人质列车。欢迎两位老师。 欢迎。 来，先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李学正。 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我是电影《人质列车》的导演尹哲。 欢迎尹导。 欢迎。 如果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啊，如果您对《人质列车》感兴趣的话，我先告诉各位一下，这部电影呢是一部高燃的动作警匪大片。真的，我昨天看了一下它的预告版的宣传片，真的燃起了我的热情啊。因为昨天已经做过一版的采访之后，我就先从语言上面感觉这部电影应该真的是一部非常燃的一部动作片，然后再看了它的预告片之后，哎，真的特别想去影院去看一下。所以在这儿也是要告知一下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人质列车的这部电影的故事的话呢，一定要打开手机来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邀请到了本片的导演尹哲老师，以及在影片当中饰演公安局局长的李学正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人质列车这部电影。那么在这个开始之前呢，还是请尹哲导演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人质列车这部电影它的比如说上映日期啊，还有它的整体的故事架构。 特别高兴再次做客我们青年广播。那么我们这部电影《人质列车》是整个拍摄全部都是在大连，拍摄完成的。其中有一部分这个国外的场景是一个小分队到澳大利亚去拍的一些外景。那么整个的拍摄应该是120天，4个月之内。昨天也跟广大的青年观众和听众们说过，我们这部电影预计在今年的8月份全国上线。 也就是暑期档。 对，暑期档。 暑期档的8月份要跟大家见面了。那尹导，还是啊，这个在不剧透的前提下，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整部剧的内容架构。 对。 我们这个故事呢，从这个片名大家就可以读懂。顾名思义，这个在一列火车上发生了劫持人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整篇的都是在劫持和这个反劫持的这种强情节的这种故事的这种过程当中，非常紧张又非常有悬念性的展开的这样的一个正与反的这样的较量的这个故事。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人质列车》的先导预告片啊，来看一看这部电影到底有多火爆，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一下。 把我儿子从中国警方的手里安全的带回来。 对，我在里面中央首长，他非常关注这次劫车事件，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从人道主义和国际影响方面考虑，首先要采取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劫车事件。 武警特别突击队准备就绪，随时听从命令。 我警告 三所花园，可每小时加一个车厢。 这里是中国，首先释放所有人质，这是必须的条件。 对手和任务不同意。王元朗这些年组织领导的恐怖活动从来没有出过，你要多加警惕。 保证完成任务， 随时听我指挥。 电影《人质列车》的先导预告片啊，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在手机客户端上看到这部预告片呢？反正啊，在没看到正片之前，通过预告片，我基本上就大概已经被它的内容啊、打斗场面啊，还有演员的阵容，最重要的是演员的阵容太强大了，我的天！引导，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新的网友和听众加入到了我们当中来，也是有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人质列车》的主演的阵容，它的强大的卡斯阵容都有哪些老师，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李学正老师在其中饰演的角色。 对对对，那个坐在我身边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既是我们本片的总监制，也是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主演之一，李学正老师。李学正老师大家并不陌生，在《人民的名义》大家对他王文革的扮演就已经非常的熟知了。那么我们这部电影的领衔主演是于南。对，然后还有宝剑锋、黄奕，不乏还有大家所喜欢的老戏骨，像斯琴高娃老师、方清卓老师、许亚军。这个侯天来、董勇、 句浩、 石兆奇， 哇， 还有 洪天照、 严青鱼，还有这个英壮等等等等。 哇，这个真的是一只手已经数不过来这强大的卡斯阵容啊。 对， 如果各位熟知中国电影市场的话，想一想什么样的制作才能聚集起这么多明星大咖一起来饰演这部《人质列车》。有一个问题想问引导啊，当初在选角的时候是怎么能说动这么多人来参演《人质列车》这部电影的呢？ 我觉得这有赖于这个现在大家对这类题材，特别是演员朋友们都比较热衷。那么这些好朋友演员，他们之前我们也有交集，也有合作过。那么虽然是他们档期都是比较紧张，但是还是在我的这个和强烈的说服下，我说这部电影你参演了绝对不后悔。 参演了绝对不后悔。 对，然后他们看了剧本以后，包括李老师看了剧本以后给了这个剧本很高的这个评分啊。你像于南，我们在交流这个本子、交流这个角色的时候，他说我第一次从经纪人手里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上了这个楚天红这个角色。那么在他以往的影片里面所塑造的角色还没有这样的一个非常英姿飒爽，而且在那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下，所遇到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所展现的自己的这种临危不惧的这种形象还没有过啊。所以呢他也非常的喜欢。像其他的演员，你像这个黄奕，黄奕呢这个其实一开始他也对这个于南所饰演的这个楚天红这个角色很感兴趣。但是我说你看看这个列车长，我说你以前还没有尝试过，他看似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是这里在遭到劫持以后，在他的整段戏里边还是非常有光彩的，所以他看了以后，哎呀，他也爱上了这个角色。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会的时候他也说，我第一次穿上这个 列车长 的这样的服装，确实非常的飒。 英姿飒爽的感觉、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剧本、那我们也比较好奇，就是说您是怎么样选择这样一个剧本的呢？当时是怎么样跟这个编剧啊包括他们对接啊怎么样？ 哎呀，说到这儿真是应该提提我们的编剧朱兆斌老师，著名的作家，编剧，他之前写了不少这个优秀的电影和电视剧。那么编剧嘛，一般都是幕后工作，大家可能对他的名字和形象不太熟悉，但是对他的作品我想应该不陌生。你比如说保密局的枪声开国前夜这些都是他的大作。那么我们这部电影的剧本严格的讲真的是十年磨一剑。 十年磨一剑。 对，我跟他认识了有15年了，就是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我是分配到中国文联影视中心工作。那么那个时候通过一个制片人跟朱老师相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剧本。最早的时候这个剧本叫黑色魔方， 就是人质列车的剧本最早叫做黑色魔方。 黑色魔方， 哎，我说为什么在这个预告片里面能看到两个人去交换一个魔方，然后他拿起来看了半天，我还在想这个情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的是的，这也有跟大家有一点剧透啊，就是我们这里魔方在这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一部分。这个魔方就是一个引爆器， 关键因素。 对、 哦、 魔方其实拿在手里大家不理会嘛不以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它具备一个隐藏性。那么呢这个魔方在迅速的这个变成一色的时候，这个就会爆炸，这个列车就会爆炸。这是恐怖分子荒原狼在这里劫持人质以后，用这个魔方来威胁我国政府啊。那么大家就在这个车上寻找这个魔方。但是你知道这个魔方在列车上出现的不是一个的时候， 好多个魔方。 对，可以想象 哇，这种真的是 形势的一个危机， 心态爆炸。我跟你讲 然后这样的一个剧本的话其实是十年前就已经在准备了对吗？ 对，十年前我就知道这个本子。那个时候呢看了这个本子以后就非常的激动。但是为什么十年后才拍成这个影视作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乏他也修改了无数稿，听了很多人的意见。但那个时候总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合适的机会，特别是在投资上因为这个投资小了，拍不成这样的一个大制作的东西，也呈现不出来他剧本里所展现的那些好的情节和桥段。所以就一直在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俩在说好饭不怕晚 对， 没错， 不能这个凑合的就把一个好的作品搬上了荧幕最终还是在十年后的2017年，也就是去年终究把它打造成一部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电影。 那李学正老师当时在看到这个，因为作为总监制人嘛，在看到这部人质列车的它的剧本之后，是当时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去把它拍成电影，或者是说我对它的整体的故事架构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又是什么样的心情让您来参演这部电影呢？ 首先呢尹哲导演他是我们金鼎影视中心的导演，现在这个之前也给我们做了一部元爱 是一部公益电影 获得了各种奖。所以呢他就像我昨天所说，尹哲导演他是年轻80后嘛，他的思路啊，他的这种感情啊特别丰富，特别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这种价值观。也会对我们这种作品啊，因为金鼎影视中心他一定要做出主旋律的作品，这个他特别符合我们的要求。关键是我一看到这个拿到这个本子，看到以后人质列车反映的就是在中国实施恐怖行动它是得不成的。 对， 不管你是恐怖势力再狡猾，再强大，那么这个主题是非常好。因为确实啊，你现在不管走在哪个国家，我觉得能比上中国安全的国家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所以我跟您说，咱们在看这个预告片的时候，我特别对这个董勇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吴景， 这是中国， 对，这里是中国， 对，这里是中国， 特别能够说出您刚才说的那个意思， 就这个主题嘛。因为 我觉得一个人哈，一个人民，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民族，我觉得最最需要的就是安全。 嗯， 再富有没有安全，我就一切为零。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反恐题材的，特别是反映军警民合作， 嗯， 联合抵制恐怖，我觉得这样一个主题是非常适合我们现代社会，特别是年轻人的， 嗯， 应该值得年轻人的关注和喜欢。所以呢，特别是这个本子里面的故事， 嗯， 比较曲折。啊，特别是这个演员的阵容又比较庞大，再加上尹哲导演的这种突发奇想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仙招很多， 嗯， 都给包括我监制演员摄影都能带来一种新的感觉。 我在这里要回忆一下，就是当时李老师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特意把我喊到他的房间， 嗯， 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他说哲弟啊，我们这里其实本子的桥段还是可以的了，但是缺少一些特别是能够刺激年轻人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现代化的一些这个跟踪器，现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是现在高科技的东西 少， 当时给我提了很多醒。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其实剧本里没有这个桥段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情节的时候，这个总监制给我提了这样的建议以后，哎呀，我觉得特别好， 嗯 啊，所以呢，就像林老师所讲，我们在过程当中其实没有照本宣科， 嗯， 很多吸收了大家的一些对影片有利的良好的建议， 嗯， 使这个影片更加的紧凑丰富了， 嗯 嗯，引导将来具备好莱坞大导演的潜质，真的，这个演员，这个导演啊，特别是导演，他一定有得有这种临时发挥的这种潜力，不能照本宣科。 对， 如果这个能力达不到，我觉得演员的这个潜力也会有限。 对，他会在整体的架构内去限制你的发挥力和想象力。这也就是我们一会儿会谈一谈现在中国电影行业的现状，还有跟外国电影市场之间的一些差距方面的问题。这也就是因为我之前做过有关于影视方面的节目，我们一直就是在跟一些年轻的导演啊、编剧啊，我们就一直在聊这种问题。就是说有的导演在看到演员之后，你比如说这个演员的阵容非常的，他一个大的咖位，他在你导演的位置之上，然后这个导演呢，他就会自身去限制自己的这个这种地位和想法，然后他就拍不出那种自己想的东西。就算这个导演他有想象力，有梦想，我想拍一个好片子，他还是会在那个架构之下。对于这件事，引导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 那很专业 啊。这个我特别有一种这个感触，我因为没有对比，我觉得就不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前段时间也是参加了这个纽约，就是联合国的唯一的一个电影节，叫维林克国际电影节。 嗯， 在那里这个获得了这个社会意识导演奖，就是刚才我们主任所说的，也是我们中心出品的一部公益性的关爱自闭症儿童的一部电影。那么去了那儿以后，有一个时间就是去好莱坞。 嗯 嗯， 但我是觉得刚才主任提到这个位置，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市场，特别是影视制作这个导演跟演员的这个关系问题。 嗯， 我觉得现在中国有很多演员呢，可以说叫不守规矩。 不守规矩。 嗯， 对，不守规矩。 不守哪种规矩？ 老是越位。因为你看，我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听老师讲，包括参加了一些中外合拍片，人家的演员牌再大，啊， 我得听导演的， 位置再高，但是他只要到了现场，他绝对服从导演的一切。 嗯， 这个所谓服从导演的一切，是在他觉得有跟导演不同意见的同时，他会虚心地跟导演去探讨，然后最终导演来判断，决定了以后还是服从导演的意见。 嗯， 哪怕是他觉得哎这个地方我没想通，但是导演觉得哎我觉得这样还是 OK 的，他还是最终服从的。但中国的很多演员到了一定位置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把持不住自己， 会产生越位的行为。 对啊，特别越位。我觉得在这里可能表现的更是那些年轻，我也听到很多导演包括制片人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抱怨，很多年轻的演员我觉得在这方面这个 职业素养和职业素质，我觉得还不够。我刚才为什么说对比人家这个美国，我觉得到了美国以后，我有一个第一次我去美国啊，第一次，那么我觉得美国给我的感觉没有那么好，就是一个大农村嘛，这是我亲身的感觉。 哎，真的好像所有去过之后再回来的人都会这样有一个比较， 特别的失望。因为在去之前你想听很多人都说美国是天堂，美国是这个那个，但我自己亲自去看了以后，我觉得它就是个大农村。我从机场落地到纽约的市中心这个路上，我还跟我们一个演员严庆瑜，我说哎呀，我说这是什么地方，这我觉得比中国的一些三线城市还落后。但是去了它，进了它的城里以后，我觉得它的繁华和它那种以往的那种比较先进的东西能够依稀看得到。我觉得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30年前可能看美国，30年后的今天看向 中国，还得看中国。 对， 这是中国。 没错。哎，刚刚尹哲导演也说了，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卡司阵容，然后也有很多的角色在里面。那比如说您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最出其不意的角色，或者您最钟爱的一个角色是什么，方便跟我们谈一谈吗？ 其实还是我说到的由于南扮演的这个 楚天红 这个角色，说来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是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楚天红这个角色呢，原本最早的这个叫黑色魔方这个本子的时候，是个男警察。对， 那为什么后来 叫王庭军？ 就是从最开始的本子是男一号， 对， 变成了 女 一号。 对，然后这里边那个反恐大队的队长陈彪，就是保剑锋演的那个角色 啊， 他呢严格的说是个男二号。这个故事严格的讲是一个特别有血性的这样的一个男人的戏，就是男性角色比较多在这里边。但是我看了这个本子，包括在拍之前我就一直在跟编剧讨论啊，我说这里边我想把王庭筠这个角色改成个女性。你想他是个刑警队的队长，如果给他安上一个这样的女性的角色来饰演的话，我觉得可能冲击性会更大一些，故事性会更强一些。因为在这里边他还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他的儿子被歹徒绑架了。就是说他上火车之前，那么他在就是救他的儿子的过程当中，歹徒最后这个就是撕票，就是把他儿子给打死了。他在这种悲愤当中，其实作为一个警察，作为一个母亲，他既是警察但是又是母亲， 要有二者之间的权衡。 对，那么就像我们这个剧情当中扮演这个楚天红，就是于南的老公的许亚军老师，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在《人民名义》里面演公安厅的厅长， 祁 同伟， 对，大家都比较熟悉。其实这部影片叫许亚军老师，又有了另外一个飞跃， 一 个 怎么说？ 对，大家都比较喜欢他。那么他在有跟于南的一场夫妻俩的这个对手戏的时候，就是儿子，这个 哦，刚刚我们的预告片里面也有画面， 对。 就是许亚军老师特别无奈或者是无助的那种表情， 没有任何表情。 对， 这对了，在这场戏里边表现的时候，我剧本里边就提示我说，编剧和导演不知道怎么样用语言来形容他们内心的感受。 就是真的在本子上这么写的吗？ 我在剧本上就这么标的，然后由演员到现场自我发挥。所以我在这段戏的时候，我跟于南跟这个许亚军就说，我说这段戏严格的讲我心里有感觉有感受，但是我无法，到现在我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怎么来给你们讲述这段戏，如何去表现，我说你们自己俩商量一下。所以呢他俩商量，其实那场戏是他俩商量之后，就是没有任何怎么哭啊喊啊闹啊什么眼泪啊什么悲愤的这些情绪的东西，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种大悲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

还耍花样，这每小时扎一个车上。 这里是中国，首先释放所有人质，这是必须的条件。 的对手和任务不同意。王元朗这些年组织领导的恐怖活动从来没有停过，你要多加警惕。 保证完成任务， 随时听我指挥。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我是心仪。 哎，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同样请到了两位大咖啊，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电影人质列车的背后的创作的背景以及经历。那么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现状。我们今天有请到的两位大咖啊，一位是青年导演尹哲老师，欢迎， 谢谢大家。 哎，另外一位是我们的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的主任李学正老师，欢迎， 欢迎李老师， 谢谢大家。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其实上半段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就是说了说现在的发展现状啊，然后刚刚我们在广告时间啊，我们私底下也聊了聊这些东西。因为我之前做过类似方面的，也不能说研究吧，就是比较好奇这种。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电影，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经典的电影我都有看过，但是也没有那么说深入的去就是说我记个笔记啊，或者说这儿应该怎么演啊，这电影桥段是怎么样的，毕竟我是一个门外汉嘛。但是现在的这种电影的发展情况啊，也问了身边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都说你看这部电影它就是靠流量明星去走的，它就是花钱去砸的，你看这人毫无演技，你怎么要那么高票房？但是这个电影上线之后，它票房还是会有那么比如说一个亿两个亿两三个亿那样的数值，也是能挣到钱的。 对， 尹导和李老师对于这种事情，或者说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现在的发展，有没有自己什么独到的见解可以跟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 请李主任说吧。 好的，主持人。那个导演，那这样我就说说这个问题啊。在2017年的年底，有几场论坛上，我都分别提到了这个流量明星的问题。其实这个包装这个词儿啊，我原来我只觉得是物件的包装，产品的包装。后来才逐渐的知道，我们影视界这个包装啊是相当时髦的。哎，一个演员毕业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签公司去包装。公司把演员签来，第一个任务不是关心他的演技、他的发展，而是要迅速制定包装计划。所以就采取大量的资本进入，进行各种各样这个光怪陆离的这种对 炒作 包装方法。我前几天，包括在数据金这个数据发布盛典上，我也讲，一个年轻演员哪怕演了一个网络电影之后的第二天，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新闻。 而且热搜上可能都是他们。 对，各种照片全有了，而且呢，他在上飞机之前要有人送，下飞机的时候 有人接， 这都是买的。 对，都是 买的， 经纪公司去花钱，故意买来的嘛，大家。前两天不，大家也看到一个新闻闹笑话了，因为大家是买来的粉丝，假的粉丝不知道接的是谁，最后突然间巧了，另外一个演员提前走出来了，他认为是他，大家都哎呀我爱你我爱你，结果人家花钱买的不是这一个，所以弄得很尴尬，因为你结果钱花 错了， 所以这样的当然这样的现象特别多，就是说包装演员也未尝不可，是吧？适当的包装，适当的宣传，我们认为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个经纪公司纯粹的为了让这个演员在迅速的在最短的时间内火起来，采取不可告人的这个措施，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是花钱 送机接机， 嗯， 还有在演唱会啊，在这个不管这个出现什么活动啊， 嗯， 这个演员背后如果他买了粉丝以后，在整个场内啊尖叫呼喊。我曾经参加一个国家性的一个，我就不说哪一个活动了，因为一说出哪个活动人也知道说的是谁。 嗯， 我就在坐在我后边有七八个小孩，哎，他这个演员一上一唱歌，好呀，全部尖叫。其中一个小胖胖的男孩就说另外一个小女孩，你为什么不叫，那钱不想要了是吧？哎，他因为他正坐在我的后边，哎呦，我才知道 原来是买来的粉丝。 对，结果那个演员唱完歌以后，后边的一排全跑了， 嗯，直接就走了， 直接就走，完全为了他。哎， 好家伙， 所以这种现象，但是一般的像我们这个行当内的人现在已经完全知道了。 嗯， 但是对于一般的所谓的吃瓜群众，他是不知道的。 嗯， 很容易觉得哦，这个人就是火。 哎， 特别再加上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 对，现在的网络炒作也 非常， 然后发一些通稿， 发一些，对对对对，这样呢就造成一个，哎呦，这个演员他昨天刚上了一个网络电影，今天突然间就 大火， 这样呢就造成，哎，有的制片方不对这个行业了解深的那些制片方觉得呀，这个演员行，火了，我请他肯定，将来我的作品 肯定我也能火， 一定能火。 嗯， 结果经纪公司现在出来了，请他是吧？可以，三个月前片酬是10万， 嗯， 现在是300万， 火， 为什么那么火？你为什么那么贵呢？你就那么火嘛。 嗯， 所以他花了30万的包装费，下部电影片酬就拿到300万。 所以说心里话，我由李主任说这个话题，我想起来前天我跟这个我之前在华谊兄弟嘛，一个制片人，一总，我们在聊起来，他有一个电视剧，他说要请谁，我这个演员我都没听说过，说心里话，没听说过。他说这都便宜的5000万，我没听说过。哎呦，我真的我都没听说过。 这就是一个直线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包装出来的，因为往往那天我在数据盛典我也讲，包括在中央电视台6套也播这，我不是播了我那一段话了。你用天价的片酬， 嗯， 请到了这么一个包装出来的人，就好比一个不是一个美女，是完全靠造出来的一个人， 嗯， 但他的基因依然 还是 那样 的， 所以往往有个笑话过去，哎，他娶了一个漂亮媳妇，结果生的孩子很丑， 对， 结果一检测他是人造美女， 人造美女，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结果花了天价的片酬请来的这个流量演员，所谓的流量演员，结果他的演技各方面都不成熟，不全面，结果他的作品质量很低，所以就出现了高价的片酬，高价的这个购买方，这个平台购买方花了天价买来的剧电影，结果烂口碑， 烂口碑，对， 这个现象很多。现在为什么这样的现象，就是这种靠虚假的宣传，这个在快速的膨胀，就像咱们养鸡一样的猪一样吃激素， 对， 迅速的长大，它是不健康， 确实看起来好看， 看起来好看， 肉多， 对， 其实我们这些什么文化，精神食粮，文化产品是精神食粮，它也需要强烈的打假，也需要健康的这种文化产品啊。 过去这些老演员毕业以后啊，在演戏，谁知道有包装粮一个词？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 那个时候更多听到的是体验生活， 对对，体验生活， 现在演员没有体验生活， 对，我去饰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要怎么去在演这个角色之前，比如说我去演警察，我记得之前看过有故事，应该是一位老演员，我去演警察，我去刑警支队待了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我去体验刑警去怎么生活怎么工作，然后回来我再演我这2-3天的警察，我记得之前的老演员都是这么演戏的， 对，人家非常负责认真，他以前有句话叫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虽然不是消什么灾，但是呢他对得起他拿的这份银子， 对， 嗯， 拿钱办事儿， 对，拿钱办事儿。现在的演员别说体验生活了，我跟你说，提前我们这个行业里有个叫唯独，就是所有的演员跟 唯独剧本， 唯独剧本， 嗯， 不但不来唯独剧本，我跟你说开机了以后先用替身来演，我遇过的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就来拍他特写的时候来露这么几下， 啊， 但是他的片酬还是很高， 对， 天价的高，凡这样的人一定是天价的片酬， 嗯， 因为他不然他没有这种资格，导演也不愿意他，所以这就是说，都是你们这一类导，就不是你们这俩，都是你们导演惯出来的， 不是导演惯出来的，是制片人惯出来的，因为有时制片人吧，他盲目的追求什么流量。盲目的追求是什么有多少粉丝， 嗯， 其实呢岂不知就像李主任刚才所说，那些都是造假造出来的， 嗯 啊，当然了很多制片人现在也醒悟了，也知道这一点了啊。我觉得呢我在这里不得不说一点，就是我们的人之列车里面曾经也想启用一个小鲜肉来扮演这个海龟，但是呢也是因为来了以后酒店也挑，吃的也挑，什么带一大堆助理，片子好看，最终我跟你说在机场我说回去吧，这个是我决定的。 哎，你这就做得很， 做得好， 很正确。 回去，其实合同已经签了，我们定金已经给他打了。 嗯， 但好在他的经纪人还是比较守规矩。我说退回退货，然后他经纪人最终把我们的定金还是给打回来了，没有受什么损失。 嗯，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这部影片严格的说是靠实力给观众真正的说话， 没错， 而不是靠某个人的流量，靠某个人的一张脸，我的颜值代表不了他的水平。 对， 他更换不来票房。你看，包括咱们去年有一部电影请了很多的小鲜肉， 嗯， 最后票房也是失败了。但是像《战狼二》包括《红海行动》没有小鲜肉，他把这个票房完全一定要靠故事性， 对， 靠他的价值观， 对对对， 来靠他的这种情节。 嗯， 对 吧，这才能吸引人。 对，我觉得也是有一种工匠精神，对吧？ 对， 包括我看到李老师也是在2月8号是入围了2017工匠中国年度十大人物啊。 对对对， 鼓掌鼓掌， 而且是入围，在前天29号下午已经正式入选。 哇， 拿到了证书。 哇， 啊，正式入选了这个。 对，给我十大人物里面，其中我觉得比较熟悉的是马化腾。 嗯， 歌唱家韩磊， 哦， 还有80多岁的那个舞蹈家陈爱莲， 哦， 嗯，还有我们有一位这个高峰林，就是这个咱们航天最好的焊接师，都是习主席给克强总理亲自颁奖的这样的，哎，所以也非常荣幸。 嗯，那您在获得这个奖项之后，怎么样去看待电影行业，或者说咱们演艺圈里边的这种工匠精神呢？ 我觉得哈，确实，刚才你看这个心仪主持人提到了这个工匠精神，我觉得这个工匠精神它不仅仅反映在有形产品， 嗯， 还有无形产品。就是我们的文化产品， 嗯，对， 我觉得文化产品啊，有的时候甚至比，特别是现代社会，互联网时代， 嗯， 精神产品啊，有的时候比这个有形产品更重要，因为人的精神面貌和他的这种价值观是靠咱们这种无形的精神来引领出来的， 嗯 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富强不富强，文明不文明，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人的这种精神面貌， 嗯， 那么精神面貌一定靠精神产品，精神产品。好的精神产品，没有工匠精神，绝对做不 出来的。 你比方说，还是说我们《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吧，因为在29号下午获奖的工匠精神里面，不仅仅有我，还有我们《人民名义》的导演李璐获得了导演工匠及精神奖，还有编剧周门森，还有我们的那个总出品人范子文，以及韩磊，包括韩磊也是因为演那个。这个主题歌嘛， 对对， 哎，可以说《人民的名义》这个工匠精神得到了组委会，因为这个主办方是咱发改委， 嗯， 下面的中国发展网、经济导报联合主办的，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觉得在创作《人民的名义》的时候，就如同我们《人之列车》的导演一样，这些人追求的确确实实，首先他是一定讲究的政治正确。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引领，我们的价值观， 对， 我们反映的一定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嗯， 坚定的反腐决心和他的反腐成果， 嗯， 哎，我们要把我们党中央的这种壮志断腕、刮骨疗毒的反腐决心和成果得反映出来， 嗯， 因为老百姓对这种腐败已经是深恶痛绝， 对， 特别是你们年轻人， 嗯， 哎，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不想他的就业， 嗯， 他的升迁。 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对，受到这么影响，所以他渴望我们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反腐行动是真实的， 对， 是有效的， 嗯， 所以他特别渴望呢看到这么一部反映反腐行动的一个艺术作品，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好的形势下，我们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台词，甚至每一个桥段 都是用工匠精神一点点打磨出来的。比方说就我那个拍那个就是举火把阻止假警察拆迁的时候那场戏，我们当时啊，我拍了那一场戏，那就那一段拍了四天， 哦， 四个晚上，哎，就是导演就是一点点的， 而且是连着拍的，是吧？ 连着拍， 嗯， 就是包括你看那场戏里面有白志迪老师，就是陈岩石被我绑架的陈岩石老师， 嗯， 我们就在那个会议室在那等着躺着，晚上深夜就大家就在那一点点的抠。 其实像这些演员们，他们确确实实用自己的真正的本事，还有用自己真心的这种对待每一个角色，来回报广大观众对我们电影工作者和我们影视剧的这种支持。 嗯， 那么我记得好像是九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特别反对假唱。 嗯 啊， 对， 特别反对假唱。我觉得今天也要特别反对这些 假演 啊， 嗯， 有些演员年轻人到现场都不背词儿的，叫助理的提词儿，提一句他说一句，所以我们在那个为什么拍出来呈现出来有些剧他感觉的这个人物特别假， 嗯， 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用心， 没有真正用心 去对待这个角色， 嗯 啊。 对， 对，我之前也了解到啊，这个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青年演员，并不是指所有现在的，比如说当红的也好啊，正在努力奋发向上的演员也好，我们说的只是一小部分抱着天价毫无演技的演员， 嗯， 各位自己去猜测，我们不在这多说了啊。 嗯， 这个我们也说的只是一种时代现象，也希望他慢慢可以通过一些演员的带动啊，导演和制片人的带动，慢慢去改变这种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因为我之前跟一个外国友人，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美剧，美国电视剧，它一集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说一集就是一部电影，而且它真的很能抓人的那种感觉。也不能说中国的电视剧怎么怎么样，外国的电视剧怎么怎么好，外国月亮比较圆怎么怎么样的，这种真的不是这样的。在看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每一个人物都是有鲜活特点的，它会这整个的剧啊，包括导演啊、制片，他会根据你这个角色去怎么给你量身定造整个的剧的，你比如说范围啊、台词啊、内容啊，怎么去弄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聊的时候，我说：“为什么美剧能拍成这样？它是很大制作吗？”他说：“不是，基本上制作没有，国内的一些比如说小票房的剧要高。” 说到这儿，其实我想说告诉你，就是你看美国的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优秀的那些电影，包括一些获奥斯卡的那些电影，他们基本上没有小鲜肉一说，就没有用到什么年轻人靠颜值 对 来去怎么赚得票房，来去赚得奖项，没有，几乎没有， 都是凭自己的演技。 对，我觉得中国现在这种影视现场的这种用小鲜肉所谓的这些颜值高什么鲜花这些现象，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好，就像一个毒瘤一样，那么它特别干扰我们这些真正爱电影、 爱艺术、热爱艺术的年轻人，他会扰乱你的思想。 搞创作的这些人， 哎，其实啊，这个扰乱还真不是咱们观众的这个价值观不对，就是炒作的， 炒作的， 就是经纪公司，他把这个孩子他觉得很漂亮，其实没有真正的这观众没有几个喜欢那么一个那样一个形象。 就或者说我看到这张脸，我第一眼觉得啊很漂亮很帅，然后下一秒我不能一直一个小时就盯着这张脸看吧。 对呀， 对呀。 而且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公司在那边炒作，发一些通稿，很多的年轻人也会经常刷一些热搜嘛，然后看到之后也是多关注一下。 他热搜再加上他在经纪公司是故意买的推动的热搜，那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 嗯，没错， 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嗯， 这种包装假的这个手段，它是一环扣一环，它一定要假的宣传、假的粉丝，然后在宣传里面也给你包括评论，也是用他自己的人买水军在下面评论。 对， 反正我有一个决心，坚决不用这些没有演技的所谓有流量的刷流量的这些小鲜肉们。反正我是想非常的愿意。能够对得起广大的观众，特别青年观众们，这种，用这种实力派的演员，啊， 是不是你钱少啊？ 钱少，不是钱少的问题。 跟大家开玩笑，这跟钱多钱少真没关系。确实，你用了一个有演技的演员，虽然这个演员可能不是那么出名，但是你肯定会给自己的 电影电视剧带来很好的未来发展的方向， 对， 这是非常有潜力的。你不能说我拿天价，你比我这个投资都多了，我给你这钱，然后你给我带来的你只是一张脸的流量而已。 嗯， 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未来的发展，包括中国青年人领域的那种观影或者是艺术层面的价值观导向，应该有一个慢慢的回暖或者说改变的趋势。我觉得这是应该现在青年导演包括青年演员应该去做的，应该去值得导向的内容。 关键是平台、啊、 平台也很重要， 特别是电视剧网剧的收购平台很重要。 对， 你这个平台不能受这种假的数据假的现象所迷惑，你应该知道这个剧的真正的品质。所以呢，王蒙前两天有一个节目我看了，说为什么说这种男孩子的这个所谓的小鲜肉为什么能值钱？因为他电视台的收购方、购片方大部分都是女制片人 。 这个在《锵锵三人行》那个谁 对 这个也说过几次、 对，他们三个聊过这个事情，基本上都是 不一定完全对啊，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关键是收购平台要有眼光。 我觉得完全对，因为我曾经在华谊兄弟的时候做这个电视剧的制片人的时候，我曾经接触过，非常，我觉得他们基本上都是女性的主任和构编来选择剧。 所以其实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对吧？ 对，但是大家都要如果都有一个冷静的理智的心态啊， 对， 我们这个假的现象啊，完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消灭掉。因为艺术啊，特别是投资方啊，他是不想得到这种烂口碑，这个烂票房的。那么他这就是一种一时的被假象所迷惑的一种展示。 我在这里再说明一点，其实我不仅仅拍电影，之前拍了一些电视剧，之后也要拍一些电视剧。我觉得现在电视台这种买收视率造假的现象特别的影响我们的这个创作心情，因为你好不容易辛苦的创作出来一部电视剧， 我想得到真实的数据， 对，被乌龙的不是真实的数据，不知道哪部剧真正播得好，哪部剧真正有什么问题。 明白了，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访谈内容呢只能暂时告一段落啊。这个刚刚呢我们也跟两位老师啊聊了聊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 对， 当然不管现在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肯定会一一给它解决掉的。艺术还是要属于那种纯粹的人才能去欣赏它，才能去领略它，才能得到相对应的东西。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非常辛苦，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两位主持人， 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佐， 我是心仪， 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一定要去看《人质列车》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八月份暑期档 上映 《人质列车》， 期待广大朋友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能够爱上我们这部《人质列车》。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咱们明儿见，拜拜， 拜拜。 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折服。